3月11日星期四，骚动音乐 提提大家啦。今日我哋6:30将会有呢个奔波 back to back 嘅，继续玩游戏。 冇错，又拣下啲歌啊，嚟同大家又其实借个过程可以听下啲旧歌啊。 系，冇错。即系同埋有时咧，即系玩下呢啲游戏咧，听翻一啲可能好耐冇听过，甚或乎你唔记得咗有首咁嘅歌咁，突然出现翻喺你嘅耳仔边咧。嗰下又有時會有啲啊幾開心幾驚喜嘅， 你一諗翻起嗰首歌，跟住哇好耐冇聽啦，咁即係突然之間失驚無神又唔會攞嚟聽咁咧，係啦，咁所以用呢一個嘅方法可以俾大家咁咯，係 啦， 聽下古仔啊，聽下歌咁啊， 冇錯，我最近嘗試咧有啲朋友無啦啦咧即係 send 個短信過嚟，跟住哼咗個。嗰啲 melody 啊，哼咗句歌，咁样佢哼咗句咁嘅嘢俾我啦，跟住问我啊，你有冇印象有首咁嘅歌啊，广东话歌咁样，跟住我谂咗好耐，我觉得好熟，但系又噏唔出，嗰下嗰个感觉 好痕啊，个人 好痕啊，系好唔爽啊个感觉。 但其实好难嘅呢啲， 好难 嘅，因为咧个前提首先佢真系要哼啱先 啊， 而你冇办法知道其实佢有冇啱啊， 即系个节奏啦，个音准啦方面啦，即系同埋咧。你听完呢一句嘅 melody 之后呢，可能喺你嘅脑海同喺我脑海入面出现嘅嘢係会唔同㗎嘛。係啦，咁所以係有啲难，但係好好唔爽嘅时俾 friend 咁样突然问一问起，抽一抽起。 你好想解答到佢呀、啊。 係啦。 因为你都好想知个答案究竟佢讲边首歌。 啦，即係同埋如果讲得出就哎呀咁样有种咁。 同埋因为佢哼出嚟呢个音始终会有少少偏差啦，可能。 係。 咁同埋用嗰啲 app 就算有啲係可以帮你认嗰首歌呢，你哼出嚟系未必认到。 唔得㗎，因为嗰啲 app 呢，即係认歌嗰啲 app 呢，其实佢最主要都系睇翻你播出嚟嘅只歌嘅 waveform 一啲 frequency 咧，咁所以你一定系播翻个原版，咁佢先会认得到嘅。你试下自己喺嗰啲 app 嗰度咧唱一句出嚟，佢系认唔到嘅。 系啊，搞唔到噶。 系啦，咁但系亦都唔好怀疑系你唱得唔好，系唔关事嘅，只不过佢运行嘅嗰个 system。佢嗰個嘅概念唔係咁解嘅啫， 不過咧，人哋嗰啲冇懷疑你個 friend 我就冇懷疑係佢唱得唔好噶啦，點都係 係啦。咁啊，即係呢個係其中一個即係幾搞笑最近遇到嘅嘢啦。 因為有陣時咧，你去睇一啲concert 啊，或者唔知有時你喺啲 party 突然間又播起一首歌咧，你會覺得啊好熟， 係 好熟。但你又未噏得出個名， 係 啦，或者嗰啲歌未去到 chorus 喺個 verse 嘅時候咧，有時你 估啦開始， 因為 咩歌咧？ 因為啲歌真係特別有啲我哋以前細個聽嗰啲咧，真係一去到個 chorus 嘅時候係你一定識㗎。係，但係咧個 chorus 一完咗去翻個 verse 咧， 你又會唔記得點唱 個歌詞㗎？ 其實呢個體驗我最近都有經歷過嘅，因為最近就終於睇咗阿學友嗰個嘅演出啦，咁樣。咁啊今次 打開一副電腦。 系啦，佢今次嘅歌单因为相对上佢，我觉得一半半嘅，有一半系真系为咗满足乐迷、满足 fans 去设计，咁另外有一半就系一啲可能近年会少啲听到嘅作品，即系可能一啲冷门啲、side track 啲一啲作品咁啦，咁就有呢种感觉、就是，就系啊呢只歌好熟，喺个 first 咧。未入到個 chorus， 未入到個副歌嘅時候，你會覺得啊，呢只係咩歌？係咩歌咧？跟住一入到副歌，你就會識 得 跟住唱咁樣一個感覺啦。而今次嗰個演出，我自己有一啲嘅部分係好鍾意咧，就係、是、可能有啲朋友仔都會同我一樣嘅感覺，就係呢啲歌你未必會成日聽，但係啊，你會見到佢演出呢只歌嘅時候就有啲驚喜，因為你知小弟我係鍾意聽啲有少少 jazz 啊 funky 嘅咁樣 ，private corner 即係啲咩歌？ 係啦，今次佢有一啲 private corner 裡面嘅作品、 ，double trouble 係啊， 月巴啊， 呢只冇，呢只冇，但係有 double trouble， 即係呢啲就會令到我覺得好驚喜啦。同埋今次佢個歌單當中有好多即係大家耳熟能詳嘅作品咧，因為佢有一個好多人53个人嘅一個大樂隊，咁其實佢係橫跨咗好多唔同類型嘅一啲編曲啦。咁啊，你知道我個人係聽歌中意聽編曲噶嘛？係。咁啊，當然佢嘅唱功啊冇得講噶啦，亦都唔到我去讚啊，大把大家都會識得讚。咁但係我著眼點就係睇下啊，到底呢個53人嘅大樂隊會有一啲乜嘢嘅 化學作用出咗嚟咧？咁咁，我覺得佢去改編翻好多唔同經典嘅作品咧，就真係會覺得哇，有一種幾煥然一新嘅感覺喺度嘅。即係例如李香蘭咁樣，咁李香蘭佢係會有一啲嘅，因為佢有好多啊，佢有一啲係可能係中樂嘅部分又有啊，單簧管又有啊，薩克斯風又有啊。咁佢好似如果冇記錯，佢李香蘭應該有一個最 signature 個 intro 啊嘛，得得得得得得得咁樣嘅。 係 係啊，好彩我講嘅係李香蘭啫，如果唔係大家都 都 咩歌嚟㗎？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係啦，其實佢呢一段佢如果冇記錯，應該係用咗個單簧管，定係用咗一個簫去做一個咁樣嘅 intro， 就會覺得啊，原來呢個咁樣嘅版本又幾好聽個噃咁樣。咁所以都即係當然有好多歌你會可能聽咗好多年啦，可能好經典啦，你對佢本身嘅編曲好熟悉啦。而嗰晚嘅驚喜就係在於嗰晚嘅編曲你完全係唔熟悉嘅，但係一唱到入去隻歌嘅呢個 verse 啦，或者副歌度啦，你就話哦，原來係呢隻歌，哦，你咁玩咁樣樣， 因為呢個好影響受即係觀眾嗰、那個嗰、那個叫做預期啊，或者佢接受程度好多樣嘢影響。因為細個嘅時候，我成日有一個概念嘅，就係嗰首歌如果佢改編咗啊，或者啲 remix 咧。有時係會唔慣啦，或者未必中意嘅。 係 個原因好簡單，譬如你中意，我當李香蘭為例啦，你好中意李香蘭。咁點解你中意李香蘭？有好多原因，但你中意嗰個李香蘭係佢原版嘅李香蘭。當佢 變 咗嘅時候，佢就唔再係你本身中意嗰個李香蘭。 係，佢就係另一首歌嚟。係 啦， 其 實佢好似變咗另外一首歌，咁你就會唔習慣咯。因為你中意佢嘅原因係包括佢原版俾到你所有氛圍感覺， 嗰啲原汁原味啊。 係啦，講到好似一個人咁。你本身中意個李香蘭，有一日佢唔再係原本嘅李香蘭嘅時候，究竟你仲中唔中意佢咧？咁樣， 當李香蘭有一日變咗啦，咁樣。 係啦，咁但係我覺得，因為都關我哋工作事啦。咁我哋好多时候都会 look for 一啲新鲜感，咁变咗而家去睇 show 啦，或者出一啲叫做新啲嘅版本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哇有啲惊喜啦，即系同原版唔同，因为原版可能我哋真系譬如电台播咗好多次， 听到已经滚瓜烂 熟咁样，你听惯咗嘅时候，你会好好奇啊，如果你转嚟玩会点玩咧？所以我觉得好得意就系喺。你当成个制作团队、创作团队啊、音乐总监啊等等，佢哋嗰个 side 去睇一个音乐会，同入场观众期望嘅都有机会唔同， 系噶。 另外一样就系、是、之前都有听过一啲唔同嘅观众讲一个音乐会啦，一个 concert 啦，咁大家会谂住入去睇系一个啊集体回忆，即系听翻一啲经典嘅歌，咁但系可能最后 入到去 成个创作团队。或者甚至乎音乐人啊、歌手等等，佢哋嘅角度觉得就系要做啲你估唔到嘅，即系可能会尝试将一啲好似头先嗰种做法，例如一啲原版嘅歌做少少改编啊，或者做一啲嘅串联啊，加上服装啊、画面，令到成个体验就 唔 系净系入去大合唱咁简单。 冇错， 咁呢一个就好出现咗一个得意嘅空隙咯。即系其实唔系因为嗰个 show 唔好睇，只不过系入场嘅观众嘅期望 值有落差。 我谂佢入嚟系大合唱听翻， 即系可以去 K 房啊嘛。 系啦，咁但系你俾咗一啲可能佢第一可能系一啲 side track 嘅，第二就系呢个版本唔同咗，佢唔惯，同期望有落差，咁先就会出现咗嗰个 gap 位咯。 但系当然咧，因为呢个又好点讲咧，好两难就系可能有一啲好死忠级嘅 fans 真系哇好中意所有碟，我每一首歌都抡到晕晒噶啦。可能听咗你十年演唱会，可能你都系唱紧一啲好主流嘅作品，好少听一啲 side track 嘅。咁所以近年你又会发现好多唔同嘅一啲歌手朋友，佢哋去开 show 嘅时候，又会特登拣翻一啲 side track 嘅。即系等话俾你听呢个 show 系 side track， 我就唱 side track 嘢噶啦。 系啊， 咁又可以即系会有啲哇，真系 追隨咗好多年嘅一啲 fans 就會覺得哇，終於可以現場聽一次。咁因為講真啦，即係一個歌手，如果佢真係喺呢一個行業度做咗好耐，佢真係有機會有一啲歌可能係 side track 到佢喺現場都冇自己都冇唱過 啊 嘛。 係啊， 因為講真，唱嚟唱去，可能大家受歡迎嘅都係一啲當年派台啊、 主打歌 啊，嗰啲作品啦、啊。咁變相你喺現場一啲 side track。其实是点嘅咧？佢会现场唱一次是点嘅咧？你未必会听过，你未必会知道。咁你到一个机会嘅时候啊，终于今年有机会听到呢首 side track 嘢啦，好开心噶啦就。 系啊，因为以前真系出碟咁样咧、啊，每个歌手一年出一只、两只咁咧。 系啊， 咁你一只碟讲紧大碟啊，你都十只歌啦最少。咁你主打歌就一定会识嘅，但其实里面仲有其他。嘅我哋叫 side track 啦，真系咁 side track 好多嘢玩嘅，即系佢可能系嗰啲合作单位上面可能会试下有啲 quota 可以玩啊，风格上面可能会有啲嘢可以玩啊，但系嗰啲就未必真系好似即系好电台 plug 嘅歌咯，即系你主打可能都系三 plug 四 plug 左右， 真系会变咗沧海为珠， 就摆咗喺度噶啦。咁跟住只歌就伴随住只碟出咗，咁就出咗，咁就完咗噶啦。你出 show 或者点，你系咪会攞翻出嚟咧？你真系要。有機會你先攞翻出嚟，你出去唱，我唔知道唱 event 咁，人哋好少會揀嗰啲咁片啊。咁如果你自己 show 裏邊有陣時咁多年嘅歌，係啦，咁你先有機會可以玩到嘛。 係啊，同埋即係有啲人咧會有時有一個概念，就係覺得 side track 歌就係一啲叫做冇咁 hit 啦，或者冇咁好啦，即係佢嗰個概念係咁，一定係你呢隻作品冇咁好，所以你當年冇 plug 啦，你一定係 plug 一啲你覺得好啲嘅作品。但其實有時真係唔係嘅， 唔關好唔好事嘅， 純粹係因應個市場，所以要多呢隻一定多人會鍾意，多人聽咁解咯。但唔代表作品嘅本身係唔好咯。 係啊係啊，即係可能舉個例就係、可能佢冇 plug 嗰首歌，因為個風格上面唔係一啲咁 pop 嘅，即係未必你聽一次會記得，複雜少少啊咁樣。咁所以可能佢唔会系一首攞嚟派台主打，主打嗰啲都系睇收音机或者啲串流平台，你听第一次，你大抵都会识得跟住唱。就系头先你讲嗰啲，我入去睇 show verse 唔记得唔紧要噶，识唱个 chorus， 同埋嗰只歌叫咩名啊？你基本上唱 chorus 嘅第一句，你已经知道就系个歌名噶啦。 冇错冇错， 一个年代嗰啲歌全部都系咁噶嘛。 将个歌名唱埋出嚟嗰种啊。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觉得 即系 Lonely Christmas 噶嘛，一定要唱到你记得 Lonely Christmas 噶。 系啊，就算嗰个歌名几长都唔紧要啊，你识唱个 chorus 咧，你就 赢咗噶啦。 例如啊，郑伊健有一首成日都会掠噶， 系咩？ 一个为你今去到火海的人，好长噶。但 系 你识唱呢个 chorus， 你就知个歌名噶啦。 系，跟住后边嗰两句咧。你真系听少两次都未必会记得嘅，我 都 记得。 系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激烈咗， 系咯，咪就系咁咯， 咪就系呢只咯， 咪就系呢只咯，我记得啊，我识咁样。 系啊，所以我觉得呢个系得意，就系喺创作嘅角度，因为创作者一定都有佢嘅谂法，想俾一啲新鲜感大家，同埋唔系好想重复自己，呢个好正常。表演者都有啲要求，咁喺观众嘅角度又 look for 嘅嘢唔同咯，咁所以每一次如果你有机会睇 show。我觉得都值得期待下，究竟即系嗰个表演单位精心为大家准备咗啲乜嘢？佢啊嚟紧又开第一次嘅红馆啊 ，show 啊开咗好多次，场地大咗之外，时间长咗个 playlist 又会有啲咩心思俾大家咧？佢系洪家豪啊。 人潮中的恋爱几百种。为何必须手拖手示众、我带你走闯我车让外界这么挤拥如前方出神迷转角有另一幅天空穿过一线光开到世间的对岸坐下你坐下我坐下镜里看看我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接吻接到无法公开无人认出这爱是你的可爱你也确实实存在恋后夹仔让我最高速的开 承诺背后藏异彩。无缘铺好台布的晚餐，哪来纸袋纸盒一样挂？最高速的开，承诺背后藏异彩。几多天边海角，奈可否不用渡河？随地抱着你，随地照顾着你，走出这瀚海，如此。 英国新闻之前听过有洪家豪嘅新派台作品，歌名叫做《黑玻璃》。先睇一节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泰航空行政总裁林绍波说，在农历年28至年初9的12日期间，至今未有任何航班取消。他说已经加大候命机师的数目，很有信心足以抵消流感或者其他病假影响。林绍波出席活动的时候主动回应取消航班事件，他再次向受影响的乘客表示深切歉意，强调他和整个团队会吸取教训。林绍波说会努力尽早通知受影响的旅客，但是承认1月7号和8号取消航班的通知比较迟，他就此再次致歉。对于有工会预计或者会有过千个机师流失，林绍波回应说，去年国泰各群组员工包括机师的流失率非常正常，预计今年机师流失率亦都保持正常。去年做了很多招聘工作，除了成功招聘新机师，亦都有几百个有经验的机师重新加入团队。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下午开会通过新一期六字居的平均售价和销售安排，以及家有初生优先配屋和优先选楼计划。小组主席黄碧如在会后说，房委会将会在今年第一季以市价52折推售2537个六字居单位，当中新起的长沙环丽悦苑有2359个单位，面积最小280平方尺，最大达到646平方尺，售价介乎100多万至400多万。被问到新一期将会重推三个六字居屋苑，合共大约170多个未售出的细单位，而且售价会较初售高大约10%，会不会担心这一类单位欠缺吸引力？黄碧如说，不同人对单位都有不同要求，市场预期今年会有减息可能，加上这一批单位在折扣之后有适当的还款年期和按揭安排，仍然会有一定吸引力。巴布亚新几内亚警察等安全人员罢工期间，首都莫尔斯比港等城市发生骚乱，至少15人死亡，有人焚烧商店和抢掠，华商店铺亦都受到波及。总理马拉佩宣布全国进入为期14日的紧急状态，强调不能够容忍违法行为。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说，有几个中国公民轻伤，使馆已经就华商 店铺遇袭，向巴新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巴新方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切实保障中国公民和企业商铺安全，并且严惩肇事者。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中方敦促巴新政府迅速采取有力措施，全力确保当地中国公民和机构的安全。使馆又通过多个管道指导当地的中国公民加强防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一日间温暖，下周中期风势颇大，朝早清凉。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N 同你睇翻出面最新嘅交通情况，咁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范围咧稍为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大致畅顺。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慢。而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车多，车龙去到安定村。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月品酒店来回、马鞍山路恒安村九龙方向、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教育局嘅 eApp 即系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嘅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呢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 罗云熙、吴善领衔主演国剧830《追光者》， 到底去哪啫？唔讲我问你阿哥， 我去鸿飞架餐车帮手。 你和鸿飞 被丁丁丁发现了之后，不知罗源和鸿飞这段感情又可不可以继续下去呢？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人气动画歌唱者岐山壮志， 我是岐山壮志。 分享喜爱音乐作品。 今聴いて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曲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昼4-5，天空海阔白猿号，岐山壮志访问音乐特辑。 今週の日曜日、天空海阔、崎山壮志スペシャルで会いましょう。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布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都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对耳朵火？

重逢在我 阿左陈乐言钢琴后的陈，既然得不到一个结果，不如将它变成一个美好的回忆吧。 Am I, am I, いつでも am I, 夢の中で眠れば辛い辛い、いつかは辛い、悲しいことだってあるのさ、恋は辛いは辛い、曖昧の病なんだ、心が好きすぎて好きすぎて君の声がしたんだよ、 高麗統也 AK 白愛。我

即使超载 It's another day 你有天生 poker face 抗拒跟风跟攀比也去做应该无视大众喜恶不想变命出现 Just take off your shoes Every day is Sunday Please don't wait for someday Hang on bro 上放弃也是信号中清楚 Round and round Where should we go 在渺小世界已赴走光源指点怎么生存战和报意味那么长远呼吸也夹两声埋怨哭泣要计较安全今天这个你算 never let go Run and run You gonna move 别眷恋斗争拥护找首船找到新的温泉 六点新闻之前听过有马天佑 Let go 一街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使用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都听着歌灵魂在稳定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速度音乐由得咪高速速度音乐由得广东歌速度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波城唔系样样嘢咧都可以咁快有答案噶， 我知道，仲有好多嘢唔系可以你自己控制到嘅添，所以早餐好紧要，因为你可以决定每一日瞓醒嘅第一餐摆啲咩落肚嗰度。有好嘅早餐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啊嘛。

单止睇靓嘢，去靓嘅地方。 靓靓，两边大赢， 仲要自己都变靓。 Yes, I do the shake swag. Keep it real, someone ties a lay back. Ayy, bad one, got your cake. In the club, love it up, it's a party. It's the weekend, shops with my buddies. See the building, hot for some mercy. Sassy like DJ Sexy Ball. Lady Roy in the body 唔使 feel， rocking 唔使 rock 又唔使 skill， Pinky La La， 即使嗰啲天线摸唔到 ，Na Na Na Na Na， 全部桥都谂唔到，时间已经很早 ，Na Na Na Na Na， 如果咁多小气都同你太低小气冇。 So hot, huh? Shake that thing. Get a paper trail, you know I'm a rolling. 见到 hit a comment， 我就即刻 cap， 低完写低词会当子弹。I'm a loading， 要小 A 放正，快啲摆脱安定。听唔明嘅话建议 K 隔离保持安静。我同 Vivi freestyle， 所以 that's no plan。跟住音乐节奏 ，shake like Michael Jack。 小尴尬说无效，白眼转红眉圆就似个招。Better work it out, better work it out。女友 emo 到抢口会搏闹，自拍送上就由你地恶搞。Better work it out, yes I work it out。当大数据靠你搞计数靠准备， 准备 变化太快，冇嘢解到出嚟， 出嚟。 全世界你胜我制胜搞出奇。 Get it。 Gotta get them good vibes, la la la la. Getting lucky now, 要烂成都爆烂。Gotta get them good vibes, la la la la. Getting lucky now, 前程难以爆烂，我可以打横行。Didn't see it coming, I'm popping, kicking all ups. When the beat drops, I'm the one on top.Troublemaker in the club, the crowd goes wild 'cause I turn them up like a magic show. Call me Marco Dini, that just come out loud. Oh my God, you're tripping. I'm a risk taker, rules breaker. Yeah. 整个探网搞我变作典型， 怕去过界眼界会太扁平 ， 全世界老正我制胜搞鲜明。Gotta get them good vibes, la la la la. Getting lucky now, 有烂尘都爆烂。Gotta get them good vibes, la la la la. Getting lucky now, 前程难以爆烂，我可以打横行。自运气好，自问各枯燥，就想到点满我灵活度。就是运气好，落到各种招数。Nay no, gotta get them good vibes, la la la la。 冷 like you know 又冷成到爆冷 Gotta get them good vibes Getting lucky, getting lucky now 始终难以爆冷我可以打横行 听个 Vivian 嘅 Nine Shake 同埋 Marco Lee 嘅 Joy Boy 冲动拥有 This is our songs and our generation So long 拥有 This is a place where we feel emotions 相信你记载我每个故事听见这印证这上落的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泰航空行政总裁林绍波话：喺农历年28至年初9嘅12日期间，至今未有任何航班取消。佢话已经加大候命机师嘅数目，好有信心足以抵消流感或者其他病假嘅影响。林绍波出席活动嘅时候，主动回应取消航班嘅事件。佢再次向受影响嘅乘客表示深切歉意，强调佢同整个团队会吸取教训。林绍波话会努力尽早通知受影响嘅旅客，但系承认1月7号同埋8号取消航班嘅通知比较迟，佢就此再次致歉。警方拉了35个人涉嫌串谋诈骗、企图欺诈和欺诈等，合谋诈骗政府科技券资助。被捕的21男14女，年龄介乎24至62岁，属于三个本地诈骗集团，涉及50宗可疑资助申请，资助金额合共大约1036万。警方去年7月起收到创新科技处转介相关可疑个案，发现诈骗集团利用中介公司招揽不同商户作为科技券申请人，以拆账的方式合谋提供申请科技券的一站式服务，为申请人准备相关文件，并且提交虚假营运证明、虚假付款记录等，企图诈骗政府科技券资助。警方说被捕的部分科技服务供应商负责人其实是家庭主妇、油站职员、水手、仓务员等，并没有科技相关背景或者资历。德国外长贝尔伯克早前说对近期南海局势和中非船只在那个地区的冲突感到担忧，并且说德国致力于遵守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在南海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亦都非常明确，中方将会坚定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并且致力和有关当事国透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分歧，愿意同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一日间温暖，下周中期风势颇大，朝早清凉。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系啊，同埋死啦，嗰啲唔讲住啦，系嘛，谂紧新嘢啦，系嘛， 谂新嘢啊，谂紧新嘢，再谂下新年睇下有冇新嘢啦， 有啲新嘢啦，就系转下啦，系啊，系啊，就系个新嘢就我哋转咗节目名咯，跟住 唔系转新石文啫，咁啊谂下咯，谂下咯， 系啲新嘢谂咗好耐噶啦，咁啊年头年尾呢啲时间，大家都有啲硬系有啲冲劲啲咁啊，会有啲嘢发生，因为 Bumble Back to Back 其实都系一个 好随性嘅 新环节啦，系啊，将我哋生活嘅感受同体验之后化成咗呢一个嘅 segment， 系啦，同埋乘机可以播一下一啲咧以前自己听歌年代嗰啲歌， 有时候又同啲新歌 mix and match 咁啦。因为始终我哋 music show， 我哋都觉得系需要播翻啲最新派台歌嘅 quota 先，咁但系有啲环节上又可以玩一下咯。唔知大家中唔中意啊？有啲听众几中意呢个环节噶？ 有时会同我哋一齐估或者一齐啊，我以为你会播边首添。 系啊，同埋会讲得出我哋两个拣啲歌好唔同。系系啊， 都几唔同啊。不过我今日已经谂咗个方法去打低你啊！我今日嗰个玩法咧， 我哋个 battle 意味好低系嘛？ 系啊，我今日系直头嗰个衰到系谂住用一个方法去打低你而去拣嘅， 就是、第一首歌非常之短。 唔係 一分鐘 又冇衰到咁，唔係用呢啲唔係用呢啲喇喳招，不過係用其他招數嘅，所以事不宜遲啊，開始我哋今日嘅 奔波 back to back。 小明今日翻学校，佢有一个好大嘅难题要面对，就系佢要考作文。今日佢作文嘅题目两个字：如果。不过小明唔想太简单、太普通咁样去写呢一篇文，所以佢决定用一句歌词去开始佢今日如果嘅呢一篇作文。佢谂咗好耐，到底用边一句歌词先好呢？有好似好多选择，不过谂谂下，佢决定用呢一首，佢最有感觉嘅。 如果我听歌可眼红，何以待你好偏不懂？自细做过多少美梦，慈悲的伟论，连乞丐喊穷心也痛。竟怕放怀拥抱你，让你露宽容，追悔无用，转眼发现你失踪。曾听说过你某夜结婚，未曾露笑容，实在不敢知道我是元凶。大概当初我未懂得顾忌，连笑率性害惨你，令人受伤滋味难保更可悲。这心地在善良中生，怎去向你说对不起？心有愧，原来随便错手可毁了人一世。立志坐世人脱贫以为便伟大，都像多么有为。这种智慧连谁曾待我好都可带来伤势，被我害过来接受我跪，是我在制造眼泪，居然想救世。尽饥荒赤地，而太多债没处理，女人累己滋味如生涯记起。数一数我实情不只得你，要说句对不起。心有愧，原来随便错手可毁了人一世。立志坐世人脱贫以为便伟大，道场多么有为。这种智慧连谁曾待我好都可带来伤势，被我害过来接受我跪，是我在制造眼泪，居然想救世。于心有愧，随便错手可毁了人一世。立志坐世人脱贫以为便伟大，道场多么 有为，这种智慧，愿谁曾待我好，都可带来伤势。内疚，内疚，内疚，没作为，直到在某年某日，我能安息于葬礼。 小明见到如果呢个题目， 仍想你一家可到齐。 第一系谂起陈奕迅呢首《于心有愧》，但系佢觉得写落去呢个 topic 实在太过沉重，唔切合自己嘅性格。于是佢又谂起系和陈奕迅嘅歌都有一首关事，亦都适合如果呢个题。佢就谂紧，不如天马行空啲啊！个题目变成如果我是陈奕迅 呢？踱步街上观摩众人，外貌品行随意区分，日夜张望能成就伟人，或是作一世闷君。自问极不愿多福济人，但事实声调难以变更，踏入巨星命途难度较深，或是再需要集训。如果我是陈奕迅，这句话太吸引，独站在美光下逃离树荫，还是我不去面对黑暗，白日梦破醒了满腔余音。差过人，浪漫演绎还会震音，或是命书指明预约星辰，方可以惊到众生。如果我是陈奕迅，这句话太吸引，独站在美光下逃离树荫，真相是其实我不去面对苦困，白日梦里不会自禁。 Mr. 如果我是陈奕迅，一路写小明就一路谂，作为呢一个世代嘅小朋友，我哋又有边一个系冇谂过自己系陈奕迅？又有边一个系唔识得呢一首歌啊 ？One, two, three, four。 如果明天前陨石降临，明知逃不掉注定丧生，世界破陷。我最期望谁来慰问，爸爸妈妈朋友或爱人，耶稣佛祖神有没有份？我过去总未及周空关注自身，求神护荫为了开心。二十世纪出生繁华盛世，怎么竟不会抗拒被吻？从不愿意